清晨，把我的思吹动，燃烧成风的往日情，重回到我心中。往事随风飘散，把我的思思痛，你是那美梦难忘记，收藏在记忆中。总是要历经百转和千回，才知情深意浓。总是要走遍千山和万水，才知何去何从。为何等到错过多年以后，才明白自己最真的梦？是否还记得我？还是你忘了我？今夜微风轻轻吹，吹散了我的梦。 空气会不会温暖的？你紧张的想哭，多年后想起曾经值得不值得？ 想你在想他，因为突然的我心却想感动，因为你带走我，我不能却不是我。你的我，你的好意不断的伤我的受伤，让我无法再次拥抱你入我怀中。我不是想放纵，我的自在你是走。你的我，再说你有多爱我，不要再言不由衷，我知道你了，不要再用来骗我。欺骗了不说，但天知道真不是我的心在颤抖，盲目的爱的最后终将自作自受。 No， 我不知该想到你来自又一方，你的夜晚太美丽也不再属于我，爱的了不琢磨，我的伤痛已斑驳。 No， 再说你有多爱我，不要再言不由衷，我知道你了，不要再让爱骗我。想错就错，而不是一生折磨抱着我，想的却不是我。Yeah， 一千零一万变成反复，还不如拥有各自天空。算了吧，就让我走，我现在为了你害怕寂寞，爱来去往。You always have to lie, oh why? You always make me cry, oh why? I wanna say goodbye, say goodbye, bye bye bye. Goodbye. Oh why? Why? Oh girl, oh girl. 相处，这到底是谁在安排？在你我相遇的地方依然人来人往，依然有爱情在游荡， 舍不得离开，让这一次早点结束，就当它才是你的归宿。放开一条生路，不要频频回顾，别再做一位自私的企图，让我逃不出。放开一条生路，别再执迷不悟，带走你的自由和我的祝福。 思会带给你伤害，是不敢不想不应该再谢谢你的爱，我不得不存在在你的未来，最怕这样就是带给你永远的伤害。 恨，这回忆会困我一生。爱是荒唐的缘分，牵住矛盾的灵魂，不是法门的香草，就是发疯的沉沦。 想你心在午夜零点五三分，你会去哪里和怎样的人？ 想你只风筝，这段线飞奔， 我不管我可不可能。想你心在午夜零点五三分，距离昨天只一首歌十分。 情歌情多深，唱到思念都伤人。 不是完美就是破碎，眼眶里的泪不够深不会轻易坠，梦是现实的陶醉，谁都无权利了解，这是你我的世界，不必理会谁说是非。 让你心在午夜零点五三分，你会去哪里和怎样的人？ 像一只风筝，这段线飞奔， 不管我可不可